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大妈为女儿征婚，只要程序员，这是对互联网新经济最直接的表白。咱们到现场看看去。互联网会议上， 咱们要好好的啊研讨一下咱们下面的课题，因为后面呢有几个项目啊都是 好，这个好，这个好， 什么好啊啊，同志们好好的 下来。 谁说话呢？ 下来。 哎呀，安静一点，安静一点啊，咱们这个好好开会啊，因为咱们那个项目呢这个很大、 就是、 高，所以呢大家怎么老有人说话呀、啊、谁啊？ 下来。 哪来的？这谁啊？ 哎我 哎这个工作人员，哎这个打扫卫生的那个这个给 不是打扫卫 生的，推出去。 这位您是？ 我是来找我女婿的。 啊、哦，那现在开会呢，等会议结束之后您再、 怎么回事？ 他来找女婿。 哎呀，大家注意啊，咱们开会研究问题，家里的事情就不要打扰了，是吧？手机关机是一方面，家人也不要随便到会场来。 下来你。 但是既然来了，我们也通达人情。这是谁的丈母娘啊？啊，赶紧去！ 你呀、啊， 这谁丈母娘？赶紧去，把这事儿解决了啊！ 那什么小伙子，来，过一下行吗？见一步说话 啊！你过一下，从这过。 大家等一下啊！喂！ 哎，你小麦克，别讨厌啊！ 喂！ 找你的是吗？ 先上个小节目啊，小节目。 我们一个研讨会有什么小节目啊？ 不知道是怎么意思，追债人吧。 你是程序员吗？ 我不是。 你不是程序员？ 我不是程序员。您有什么事儿？ 您这是不是互联网大会？ 对呀、啊。 互联网上这不都是程序员吗？ 我说您啊，这个到底是具体找哪位，姓什么叫什么，我给您叫可以。但是您要说找程序员，第一程序员多了去了， 真的。 但是我们今天来的几乎是没有，很少，就几位是啊。 哪几位啊？ 那小伙子是个程序员。他是这个主管的， 太矮了，主管啊？ 不是，他个儿高矮，他也是程序员啊。您是要找哪位？您不是找您女婿吗？ 对。 您女婿姓字名谁叫什么？您要找程序员，他是程序员。您到底要找谁？ 我快想好了。 什么？ 快找好了。 快找好了。 哎， 不是，您不是有明确目标的？ 目前只有一个目标，就是程序员。 您到底要找什么呀？ 女婿啊。 那女婿应该是固定的，有名有姓儿。哦，您那女婿姓程，叫旭元是吧？那您找错了，我们这儿没有这个人啊。 谁找姓程的了？我找程元就行。 您今儿是不是没吃药？您看看这，哎，检查检查老太太身上有没有牌儿？ 你也没吃药， 是哪医院找来的？ 你吃错了，你是不是程元？不是，你得回去赶紧跟你说话去。 我刚才说话给您叫那个叫下来的，什么叫回去赶紧说话去？您有什么事情？ 我是这么回事啊，找一个程序员呢当女婿。为什么找程序员呢？ 等会儿，就是您这个女婿还没跟您这个姑娘好上呢。 对呀、啊， 您是来相亲的。 没错。 出去！ 哎，这老太太，你怎么回事？骂谁呢？骂谁呢？你过来，你过来。哎，你不是哥，你快来。 老太太要开武打会是吗？来，二位出去打去，找警察去也行。我们继续开我们的会啊。啊，大家伙儿，咱们好好的研究一下我们的话题啊！ 研究一下啊，身高；研究一下啊，工资；研究一下啊，是否跟我们闺女门当户对。 这谁说话的？不又是谁在捣乱呢？哎，这个大妈怎么回事？您哪来的？ 我没事，就到这儿选女婿，找姑爷，要求是一个程序员，听个他。 哎，这是打快板的是吧？我建议下回我们会议一定要配保安。这怎么就溜达进来了？这位， 我知道啊， 我们这是个会议，互联网大会， 而且您这个会议是一个高端的会议。 对呀、啊、 都是专业精英人士齐集一堂的一个成功的大会。 还知道还挺清楚啊， 就是因为这个会议上与会人员 啊，与会人员他说 都是高素质有文化的现代精英。 对， 在这些人群当中，我选出一个成龙快婿。哎， 小姐 是个程序员。 大妈， 哎，研究一下跟我闺 女。No, no, no. 这个谁提出的这要求找一程序员当女？ 哎呦，现在网上都说遍了，要找程序员， 怎么 还给一杂炮啊？ 哪儿来的这是？ 我刚这被他们弄出去，你又混进来了，合着我给你打掩护的？ 您怎么又回来了？ 不是他为什么在这儿？ 他为什么在这儿？他也是刚闯进来的，我这正问明情况呢。 你嫁出去。 让他这 嫁出去， 这岁数嫁出去，嫁给谁了？ 不是，来四个大汉彪形的那种， 长得带尖儿的是吧？还有穗儿的。 四个大汉我知道，什么叫彪形的？您这要求太高了，不是您说。 给弄出去，不要手软，看好了。 您也知道， 要的时候拿嘴堵上， 拿嘴堵上，不是 要更接吻呢？ 不是把嘴堵，他拿嘴堵，堵哪儿？ 拿毛巾堵嘴上，着急了。 哎呦，您电视剧看多了，对待犯人才那样的。 这老太太抢生意可不行。 生意？您找女婿生意？ 人贩子。 您不要跟我说一样的话。 说明什么？咱们是心理素质、心理节奏、语言、气口 是 啊，掌握的都是一致的。 大妈，您说太专业，什么叫气口我也不懂啊。但是呢，您这个说话档次确实比那大妈高一点。 你看，她跟个疯子似的。 我跟你说，我呀，今天我非得这儿掉，非得在这儿掉。 哎呀， 您在这 抹脖子也不成啊！ 您掉两回了。 你听我说完， 您不要以死威胁我们， 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掉一个金龟婿。 发一根轰出去，轰出去，外面掉去，外面掉去，还金龟婿。 他说那叫掉金龟呀、啊，叫张毅。 行，我的儿啊！我这句没拦住，您家掉什么？ 你下来就叫儿啊？人怎么就归了你了？多少钱买的？你认识得多少？ 不卖，大妈，您别瞎聊了好吗？ 我跟你说，我的嗅觉最灵敏。我跟你说，我的嗅觉最灵敏。 你是闻着味儿来的？ 我是说，在婚姻的市场上，我的嗅觉。 婚姻的市场。 哎，现在什么最得手？不是黄金， 什么最得手？ 不是股票， 那是抢手吗？ 程序员。 大妈，您说这是抢手吧？什么叫什么最得手？ 他着急啊，要找一位程序员，找到了不就得手了吗？语无伦次。 哎呀，这个大妈思维也是混乱 的。在进步，以前我们只会抢那个。 您以前也抢东西的是吧？这一老土匪。 我们以前只会抢广场，后来抢黄金，再后抢股票。 您就没花过钱是吧？ 我指的是机会，抢的这个地方啊，机会，懂吗，孩子？现在呀，我抢人了。 哎呦，坏了！你还抢包包不？ 好嘛，沙家包还看得挺熟的。 我告诉你们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你们现在已经被众多的丈母娘们 包围了， 没有定为理想的女婿人选。哎， 等会儿，您等会儿。 但是他哪有我这敏感的嗅觉呀？我这一下我就闻出你们都在这儿了。 哎呀。你要不缉毒简直浪费了，我跟您说。 大妈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他是闻风而至啊。 我以为丧胆呢，你先别。 我最爱程序员有以下几个原因啊，哎，我们俩可以分头来理论啊。 理论？ 理论、啊。 那叫阐述。 那里边先休会十分钟。 第一，程序员啊，工作他比较稳定啊。 我跟您说呀，公务员也稳定。 哎，那是我第二条再讲啊。 嗯。 这程序员工作比较稳定呢。还不错，哎， 公务员也还可以。 大部分的程序员呀，性格很沉稳。 嗯，这倒是实话。 生活也简单，顾家，话少。哎，我喜欢那话少的女婿，让干嘛干嘛。 我以为您要给自己找一老头呢。 因为啊，您话多，您姑爷话少呢，您就让他踏踏听您说， 哎， 是不是这意思？ 说的不比我少。 哎呀，你就为找一听众， 不是？ 你就为跑这给我搅啊？ 您说这么半天，您女儿是这么想的吗？您闺女这么认为吗？ 哎，孩子是娘的心头肉啊！ 我没问他是什么，我问他怎么想的。 我们是娘俩一条心，哎，都奔着这个程序员来。 我以为拿大奖呢呀。 我就喜欢他们钱多话少， 是我看出来了。好，财迷丈母娘。 而且呢，稳定， 稳定两回了，这都 感情稳定， 嗯， 工作稳定， 好， 未来稳定。哎， 说完了吗？ 好嘞， 好好 嘞。哪位是了？来，站出来， 站，你站， 向前半步走。 就干嘛集训呢？说完了吗？ 啊， 好，您向后转，往后走，出去。 干嘛呀？要给你有一回来。有一回了， 再出去一回。大妈，真是，怎么给放进来的啊？这儿的保安措施真不利。

读书不在乎我，只想要你能记住。 体会变化，是否就是？